人的母是鬼，此一 马金凤老人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中的精彩唱段。那么《穆桂英挂帅》呢，可以说是马金凤老人三出代表作，一挂二花中的一出。那么下面呢，我 舌烫好了啊， 知道了。 喜楠楠，快上车吧， 出去了。身上那个金坑， 哎，依我看 怎么样？ 你青红皂白粉，你青，我看你办事很。 位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，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，故意刁难。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，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。 没有， 切，你我无病无痛的，那么有啥？ 嘿嘿，你看那招。一番。 师傅，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 娇店有何见教？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？闯关潜规这网干民 呀呀，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，这边四味药草竟是常用之药，你一味俱无，哎，真是是万药俱全。 道长， 童儿， 哎， 将这。买信用未现， 好， 好一个信用未现。拿不出油来，我们到前面酒店稍作片刻，稍时再来洗刷。便四味古怪药材，为夫服不出药来，他就要打碎招牌。 丸如意丹、樊老狗怨气散。哦， 红儿走啊， 师傅， 啊，游总，啊，游总，小姑娘，凭到进的门来就要动。 记者， 哎呀呀呀呀呀，这就是他的不对了啊！ 哎，怎么怪他呢？ 方才凭到前来购买。好，你岂知是有名无用，我问你可对得上来？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？ 不打你的招牌。 好，你 真心有不一般，十分给烦老高， 们还是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 你急什么？为师自有道理啊，小姑娘，贫道还要点上死。举目听，举目听，其间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要领点侍卫，啊！ 请讲。 听了。只要没有财，叫你 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？ 装的是药。哎呦！ 哎，赵四，你既然这葫芦里。 哈哈哈哈，就算是药材，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？ 你点吧， 你就听了。 我看你啊， 嗯， 还是顺步转舵吧。 哎，还算什么八洞神仙？嗯，收了，带我。 仔细地听了，

一个机会，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？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，家宴应该是这样的。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，比如减少垃圾，每 自驾车上班，最近啊就不开车了，少点排放。 我是个白领，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，少点污染。 我是个工地的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落花流水，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天是蓝的，整洁。 眼中的灰色， 低碳出行，绿化环保，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 千里汉水，终点就在颐和园。 昆明湖。